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 我是蒋晨，要转发哦。 第五集，露水同桌上。 我只考了全班第一。 谁没错纸了？ 蒋晨正学得津津有味，门外传来有人大叫，里面的人一顿，面面相觑，正百无聊赖丢着枕头玩的周思韵也停下来了。 我去，那两姐弟在外面。 宋怡锦给了蒋晨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，然后就传来了几声很轻的敲门声。周思韵躺在沙发上拿脚踢蒋晨，示意他去开门。蒋晨不敢去，他看见丁宪那张阴鸷的脸，可周思月一脸你不开我就把你丢出去的表情，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啪嗒，门打开，蒋晨嬉皮笑脸。 小贵，小美女，找思月啊。 屋里的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，有人在玩游戏，周思月则像个二爷似的抱着枕头翘着脚坐在沙发上，宋怡锦坐在他边上。丁宪直接越过蒋晨，看向周思月。 厕所没纸了，你这儿有吗？ 周思月摸摸鼻子站起来，穿过走廊直接拐进自己的房间。他走路习惯揉脖子，没一会儿就拎了一包纸出来，倚着门框抛给他。丁宪接过，礼貌地向他道谢， 麻烦你了。 丁宪转身离开。周思月看着他的背影，默然笑了，目光瞥向一侧，直白地戳穿。 别装了，都听见了是不是？ 少年手插兜倚在门框上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。楼道窗口投射进来的光打在他的身上，愈发衬出他眉眼里不拘的傲气。丁宪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劲儿，淡声回道： 哎，如果我退婚，你是不是就高兴了？ 周思月莫名，良久后点了下头。然后他听见少女清脆且愉悦的声音： 哦，那这婚我不退。青春期叛逆的标志之二，偏不如你意。 青春期叛逆的标志之二，偏不如你意。周思月本来想替蒋晨道歉来着，直接被他气笑了，咬了咬下唇，点着头说： 行，随便你。 说完砰地关上门，不欢而散。于是丁宪的高中生涯就这么带着婚约开始了。9月2日，研三正式开学，分班领教材，认识新同学，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丁宪被分进了重点班，第一天晚自习到班级报到，临出发他还被小魔王缠着写了半篇作文，结果丁宪去迟了。从校门口到整座教学楼空空荡荡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太阳西沉，暮色将至，晚霞的余晖拨开云层，霞光簇紧，像一团团七彩的棉花漂浮在学校上空，格外绚烂。七彩的光照下来，像是在空中劈开一道口子，似乎象征着他未来三年的高中生涯要在这囚笼里拼杀出一条血路。丁宪找到高一三班，猫着腰在后门门口小心翼翼地探着脑袋，想打探一下班里的情况，结果被讲台上正慷慨激昂做思想工作的班主任一眼扫到，直接给他点了出来。 那位女同学。 丁宪有个毛病，只要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他，他就脸红，而且他皮肤薄，整张脸都是绯红的，何况现在是迟到被老师抓到，他更是直接红到脖子根了，像个苹果似的直直地杵在那儿。 班主任叫刘江，40出头，微胖的身材，脑袋圆乎乎的，头上没几根毛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穿衬衣的时候喜欢把衣摆扎进裤子里，腰间扎着一条 playboy 的皮带，勒着他圆滚滚的肚子。人不可貌相，刘江在三中教了10几年的化学，带的都是重点班，是出了名的麻辣教师，严肃刻板，没有学生敢跟他开玩笑，人送称号铁板江。刘江对学生只有一个要求，凡事只拿成绩说话，成绩好听你的，成绩不好那就别说屁话，老老实实听他的。听说上届还有个学生因为他退学了。丁宪心里发虚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先打报告，就听见从讲台上传来一句厚重且穿透力十足的声音： 探头探脑的参观动物园呢，赶紧给我进来。 刚开学，刘江竟出乎意料的好说话，丁宪赶紧往面前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一坐，吊着的心这才落回肚子里。刘江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地给这帮新入学的学生们做着思想工作，丁宪托腮走神。关于刘江的这些信息是许科告诉他的，许科是他小时候在延平镇的邻居，也是延平中学第一个考上三中的。在他接到班主任电话和分班结果的时候，许科刚巧在他家。许科高一就是刘江带的，后来高二转了文科，刘江至今都有点瞧不起他，因为当年许科是近乎满分被燕三录取的，高一一年各种大小考常霸校第一名，尤其是化学。提起许科，刘江是又爱又恨。但丁宪没有许科这么厉害，他的分数只是刚过了重点班的线，估计排名也差不多是末尾。从小到大，许科都是别人家的孩子，镇上为人父母的大概每个都想生一个像许科这样的孩子，长得标致，性格温柔，读书又好。每每丁宪跟着母亲出去买东西，总能听见那些阿姨七嘴八舌的议论。 哎，听说许科那孩子啊，这次会考又是全市第一名。 是啊，许科考上三中了。 哎呦，老许家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，这谁不知道咱们延平镇的孩子都出了名的不会读书呢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去看看许科奶奶，让许科周末回来给咱家奶奶补补课。 许科父母走得早，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大约是许奶奶性子温婉，许科随许奶奶，说话做事总是很温柔得体，谁也不得罪，还真就帮着镇上的小孩补习功课。只有丁宪不找他补习。许科明白，丁宪这姑娘要强，而且学习方法和生活规律从小被丁母管束得很刻板。许科明里暗里点拨，凡事不用太遵从父母，学习是自己的事儿。但十几年的习惯哪是一时就能改掉的，就比如记笔记这件事儿，许科苦口婆心劝过好几次， 不用什么都往上面写，挑重点写。 但丁宪改不了，因为叶婉贤每天都要检查笔记本，包括老师上课说了些什么，最好一字不落地记下来。一开始丁宪也哭也闹也不肯写，但在叶婉贤下过几次狠手之后，就老老实实往本上记了，记了几次竟然也就习惯了。丁宪低头望着自己的笔记本出神，耳边传来啪的一声，旁边的位置丢下一个黑色的斜挎包，余光瞥到一道高大的背影坐了下来。 居然有比我还晚还这么气定神闲的，小心被老刘盯上啊。 结果刘江只往这边瞥了眼，一扫而过，继续说他的，嘴角居然还有笑意。 开心个毛线啊。 丁宪刚想转头看看是何方神圣，前桌的人忽然转过头来，是一个皮肤很白梳着大背头的男生，瞧着还有点眼熟。他看见丁宪的时候也是一顿，是那天在周家见过的大背头男生。 丁宪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就听大背头说：“ 哎，思月，你不会从下午睡到现在吧？” 旁边的人靠在椅子上，发出一声很简单的鼻音。 嗯，我去，我都给周一打过电话了，让他别忘了叫你。你妈不会又忘了？周一可真行。 大背头比了个拇指，转回去了。比锦辉忘性大，唯一记得的事儿就是找隔壁太太打牌。除了打牌，别的事儿都不是事儿。主要是前几年出了一场车祸，他记忆力不如从前，加上儿子从来不用他操心，所以啊，他也很少管儿子的事儿。如果不是最近周思月准备九月的机器人竞赛，天天熬夜，哪儿用得着下午补觉？他挠挠眉毛，目光随意地瞥了眼自己的同桌，结果就发现趴在桌子上拿着个本子涂涂画画的丁宪耷拉着脑袋，下巴撑在桌板上，扎着惯常的马尾，后颈项白皙干净细长，像一截白嫩的断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周四月总感觉他后脑勺上印着一个蠢字。 喂， 喂什么喂？我没名字吗？跟你又不熟，明说坐一会儿而已，搭什么讪？ 丁宪充耳不闻，脑袋歪向一侧， 反正就不理你。 得嘞。 周少爷自嘲地笑了下，摇摇头。刘江越说越起劲儿，激动得像个喷壶一样，唾沫横飞，口水四溅。 本期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期再见。